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远远。 今天一块来说说天多冷啊今天来聊的话题，说什么事儿啊您是愿意找别人商量？ 嗯， 哎呦，刚才确实这天太冷了，真的 是 就感觉就是早上起一迷糊啊，这从家里边出来你就会觉得冬天快到了，对吧？太冷了， 感觉这是一个秋末冬初这样的一个时节哈。 对，就不觉得是春天来了。 是， 而且后来我一翻这个日历啊，还没到倒春寒的日子。 嗯， 但是呢，你就觉得哎呦，这个想把这个该穿的都给穿，什么秋裤啊、毛裤啊，对吧？秋衣、毛衣、羽绒服啊。 今天吴主播确实是穿着双保暖来了。上节目的时候正在一件一件往外脱衣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呢应该是最高温度才5度， 嗯， 对吧？ 是， 最低温度是0度，所以也提示大家吧，就是这个天啊确实冷， 嗯， 千万别着急啊，这个为了美丽而这个提早的脱掉您的秋裤。 哎，没错， 哎，多穿一点啊，这个注意防寒保暖。 嗯， 尤其呢是今天有点小雨啊，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别着急。 路面湿滑，我们也提醒呢，这个在尤其在早晚高峰期间，这个容易出现交通的拥堵， 嗯， 所以呢，您更要带上一颗平常心出门。 哎，有什么事儿咱们一块儿商量着来， 哎， 别着急。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什么事儿呢？您愿意找别人一块儿商量，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爸爸妈妈天天叫你起床啊，哎呀，这个老人起得早啊，睡眠是有问题吗？其实呢是生物钟退化，让他们的这个睡觉时间提前了。如果是睡眠不好的话，小心引发健忘、抑郁症、高血压等等。让父母拥有一个好睡眠，回家陪他们散散步吧。 嗯，不要，而且呢，也不要觉得父母总是叫你起床是一件很唠叨的事情。 哎，对，啊，这说明其实他们已经变老了。 是， 你看这个年轻的时候可能睡懒觉的时候一家三口睡，对吧？你就记得就小的时候可能就头天玩了一天。特别累，大家都很开心。第二天早上起，可能啊，明天咱们睡懒觉，谁也不叫谁啊，一下睡到9、10点钟。但现在你看看，一个比一个起得早啊。 是啊。 对，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就慢慢我开始早起的时候，我觉得哎，我8点起我已经够早的了。我一看，我妈已经把这个早饭给做好了。 嗯。 现在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7点起床的时候，她还是早饭已经给你做好了。你哎呀。 是啊， 没办法。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是婚姻登记费等41项收费呢，将从4月1号开始取消或者是停止征收。那么最近呢，这个财政部还有国家发改委发文了，表示说从2017年的4月1号开始，房屋转让手续费、还有婚姻登记费以及收养登记费等等41项的行政性收费将停止征收。而商标注册收费的标准呢，也会降低50%，就是减少一半。 哎，再来往下关注，来看看8个医学博士啊，组民谣乐队，青光眼、椎间盘啊，这些呢听起来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疾病，但是呢，都被这些医学的博士给做成民谣的歌曲了。那他们呢是来自麻醉科、肿瘤外科、心内科等科室的医生，9位成员，8个医学博士，却在业余时间呢组了个乐队。他们把这个常见的什么青光眼呀、腰间盘这个突出啊等等这些病痛啊写进了歌里，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旋律里呢也是讲述的另外一种态度。 哎，感谢这些医务工作者，真的是 平时那么忙， 对呀， 对吧？ 嗯， 而压力那么大，然后呢，可能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啊，可能是一种这了解这个病痛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没错，继续来说，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手指的长度可能会暴露一个人的性格。 哎， 赶快伸出手来看看，对照一下。据说呢，手指的长度能够预测出一个人的性格，这个是最近呢，这个外国的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他们发布的一项报道，总结出手指长度透露出来的秘密，看看这个秘密是不是一目了然。 嗯，我们来看看啊。 嗯， 都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首先来看无名指吧，如果您的这个5个手指当中呢，这个无名指更长的话，那么表示您平时吸引力会更大。 嘿，你看看我这无名指就快跟中指一边齐了，怎么这么长呢？ 先让我找找哪个是无名指。研究发现了，说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比10指还长的话，那么他可能是更具魅力的人。在很多情况之下呢，仅凭3寸不烂之舌都可以摆脱困境。人们呢常会发现这种性格的人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你看看， 待会儿我看看啊， 这个而且呢会竭尽全力伸出援手。那这种类型的人呢更可能会有冒险呀或者是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能够成为杰出的工程师或者是士兵。 哎呀，你看看，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怎么了？ 我左右手这个状态不太一样啊。你看，就左手无名指比这个食指， 那这虽然是一项外国的研究， 长出这个一个这个这怎么说，一个指甲这么长哈。右手呢就基本上快一边齐了。 哎， 这怎么回事？ 这个 这说明是多重性格啊。 我是这么想的，虽然呢这是一个外媒的研究结果，但是呢入乡随俗嘛，到咱们中国讲究的是男左女右，你还是看右手吧。 男左女右不应该更该看左手吗？来看看刚才说的是无名指长啊，吸引力更大。再来看看食指更长的，您也别着急，是充满了自信的。研究发现了，如果说一个人的这个食指啊比无名指更长，那么他是更可能充满自信的，甚至是自信过头啊，或者是达到了傲娇的部分了啊。这种人呢不见得内向，但是愿意享受这个独处的时光，尤其是在试图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一旦是认准目标了，更可能会拼命的实施。这种人呢在这个情感方面啊往往是羞于迈出第一步的。 有羞涩的成分哈。 哎，你看我这右手怎么又食指比这无名指长了呢？ 所以说多重性格吧。再来看一下食指无名指等长，哎，两个这个手指头如果是 一边长 啊，相同的长度，那么可能这个人的性格呢温和，不容易和他人起冲突。如果一个人的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大致相同，那么可能会不惜一切的避免任何的冲突，努力保持和平的人际关系，他们做事会井井有条，忠实可靠，爱好和平。 哎， 我觉得要说性格分析的话，这第三条是适合我的，可是呢这么一看呢好像又这个还是不是那么相等的长度啊。 哎，你这右手还真是算相等了。你看这右手 接近于 相等 哈， 稍微长一点。嗨，我觉得这种东西吧可能跟分享给大家，主要就是你看三样其实都不错， 是 就是为了比如说在一个早上起您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对吧，这个稍微对比一下，听着我们节目对比一下。第二个呢其实就为了缓和缓和心情， 对， 比如说在路上拥堵着不高兴了，或者是出了一些见一脚泥，对吧，这个对比对比说，哎你看我这性格还不错。哎，所以说就是这跟其实咱话题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什么事儿这找人聊聊一商量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 缓解了，释怀了。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歪果人是什么东西。 歪果人就是外国的朋友。 你们这个90后怎么，哎呀好吧，外国人呢就是 我们00后也这么说呀。 我们80后不怎么这么说啊。外国人呢就是赞这个小笼包啊发明者应得诺贝尔奖。两个外国人呢吃这个品尝这小笼包啊，不禁这个连连的感叹，哎呀发明者的伟大啊，称值得拥有食品界的诺贝尔奖啊。这个外国男子呢也是全程的亢奋，说这小笼包啊是一门艺术，吃的时候是一门艺术，包呢肯定也是一门艺术，自己的这个专业呢是自己是专业的小笼包的食客啊，这个吃小笼包比中国人还溜。是的啊， 我想这位外国人啊一定是还没有领教我们大中华更多的美食。 不过我还真记得就是在很多年前了，我记得在中关村附近有一个这个小笼包店。然后呢当时我还小，就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真的是两个外国人吃完那个小笼包之后站起来，好吃，中国食物 good 啊，就这种就特别厉害，就当时你觉得满满的自豪感， 是 因为你其实自己知道那是一个小脏店，就是其实并不大那枚小店。如果说呢带他去一个更大的店，哎更有这个吃食学问讲究的地方，那他是不是更得伸出双手大拇指，对吧。哎呦让我们特别自豪骄傲啊。 确实是征服世界呀。 啊 继续来说吧，这个是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见到一个人或者是来到一个地方，觉得哎似曾相识，我好像以前来过或者我以前见过他。 哎， 那产生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是因为人脑将很多不重要的细节保存到了你的意识当中，当这些信息和现实的场景相匹配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但是呢又无法还原到那些细节原有的场景当中，所以是似曾相识，而不是说很确定的说这里我来过。我觉得反正是就是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应该是挺巧的一件事儿。 对，而且有的时候会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哎呦 梦到过还是来过、 嗯、是 就是感觉这整个街角包括一回头跟你说话的时候这瞬间好像我都经历过， 嗯 啊，有可能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咱们跟其他地方哎这个碰过面啊是吧，或者等等哈。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穿越四个世纪的将士重逢啊。这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医院呢发生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出生就相逢的巧遇。一个名叫罗密欧的男宝宝呢是这个19号的时候啊咕咕坠地了，相隔18小时之后这家医院呢也是诞生了一名叫朱丽叶的女娃娃。两个小宝宝呢也是在这个育婴房的小床呢正好是还在隔壁，一名摄影师呢捕捉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出生就相遇的巧妙时刻，引发了网民的热烈回响啊。摄影师也说到了，说这个已经取得了双方家长的同意，如果说这对这个小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长大之后决定结为夫妻，双方家长也是都已经同意让我担任这个婚礼的摄影师了。 嗯，反正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事情。 嗨，别着急，这还有这个最少20年的时间呢啊。 对， 但 是总归很巧合呀，也是一种缘分吧。 哎， 嗯。我们今天呢跟各位来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生活当中哪些事情你遇到了可能会找人来商量一下。 嗯， 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欢迎各位和我们来商量商量。 哎， 我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 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我们总轮流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记忆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 刚刚是一首《女人们的咖啡》。 嗯 啊，就是有些时候女人在一起就可能上的事儿可就更多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就是你会发现男士之间就还算利落。 嗯， 什么什么事儿，怎么样，基本上三分钟说完了，就开始说其他的事情了。 对， 但女人可能这一个话题能持续一个下午。 哦，对对对， 哎， 那只要聚在一起的话，总有话题可聊。 对， 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向你的闺蜜啊、好朋友啊，然后来征询一些意见。 哎，今天来聊的话题，什么事儿您愿意找别人来商量？ 嗯， 就不是自己来决定，找别人来商量。 是啊， 原因一般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事儿好像还挺愿意跟别人分享的，虽然不愿意跟这个我们分享吧。 嗯。 但是就好多闺蜜什么的， 对，会找闺蜜来聊一聊。 对对对， 嗯， 一般什么事儿呢？ 就是终身大事啊。 哎呦，一个70后还在解决自己终身大事，哎呦，厉害厉害厉害！ 哎，你不觉得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成为影响你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叉路口。 嗯， 如果选错了，又能怎么样？ 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嗯， 就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很。就是自己很会去做决定的，这样的人的话，可能会找别人商量的事情呢不会很多。 哦，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常爱纠结的，可能想的比较多，但是又拿不定主意的人呢， 哎， 你可能找人去商量一下呢，自己会觉得更踏实一点。 嗯，对，但是呢，商量完之后那个结果不一定听，还是按照自己的结果去。 先听听别人怎么说，然后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条道走到黑， 那何必呢？啊，确实是有些事儿是能商量的， 嗯， 对吧？ 嗯， 愿意找别人商量商量，比如说，就是咱们上班的问题， 是啊， 找领导商量商量呗。一周我们上2天，歇5天，看能不能商量成。 嗯，领导可能想先找你商量商量。 有些事是商量不了的哈。 对， 咱们来说说这个什么事儿，您是愿意找别人商量的？ 嗯， 来看看朋友们的说法。7嘴8舌，他说了，喜欢和朋友聊这个最新的电子产品。哎呦，还有就是吃什么，这属于不是属于商量，这属于这个畅谈， 哎， 对吧？侃大山，就是因为反正男士啊在一块儿，这个我也不会避讳你们，就几个话题。 嗯， 第一个肯定汽车， 嗯， 这是首位的，就是哎最近那什么什么车不错啊，而且呢最近我想换一什么什么车，就像我经常跟朋友来说，我说我每天在心里其实都换了一部车了，每天都在换， 每天开车都不重样， 哎，不重样，就是在心里边换了。但是呢，就是他就是自己的一个爱好。 哎， 第二个呢，可能聊一聊这个电子产品啊， 哦， 军事体育啊， 哦， 第三个聊聊女人。哎，就是总之就这么几个固定的话题， 哎，说的比较实在哈。 哎， 我看看呢，这朋友叫 Cash， 他说呢，在公司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和大伙商量了，咱们中午吃点什么呀。嗯，这个也是一个经常发生在办公室的故事。 对对，就经常会商量。而且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就是也他也说，就是已经困难到拿一张那个点餐的东西盲点。 哦， 就是比如说这个盖饭类啊，或者什么什么类啊，铺在这儿之后，大家盲点，点上哪个就吃哪个，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了。 其实这也是很多上班族的心酸呢。 哎， 就是因为呢，可能这个工作时间比较紧张， 嗯， 可能中午吃饭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呢，大家只能是聚在一起，然后平时习惯点外卖了。 对， 啊，经常点外卖，慢慢吃多了之后，真的吃什么都是一个口味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就是午饭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 就可能是可能换一家不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家做的那个菜啊，味道好像跟从一家出来的似的。 点来点去，周边就那么几家啊， 也就那么回事了， 最后只能是盲点了。 对，只能盲点。再来看其他朋友啊，倪总他说了，越长大越不需要找人商量。 哦，这么有主见吗？ 嘿，哎呀，就越长大发现错事越做越来越多呢，咱就一错到底吧。 好吧。 啊，不会，人家估计是就是自己慢慢成熟起来，大部分事情啊都按照自己的经验去做，没有什么问题了。 哎， 嗯， 也确实有那种情况，就是呢，你问别人给出的意见越多，你可能越影响最后自己的判断。嗯，也有这种时候。 就还是分自己性格，你的意思？ 对， 对吧？ 嗯， 墨鱼仔他也说了，说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这歌里不是唱了吗？ 嗯， 承受不来的事儿就必须要商量。 哦， 嗯， 说得好。还有呢，这位叫猪猪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本人是造型师啊，平时呢和顾客聊发型就会征求他的意见，和他商量。 哎， 这你想不商量也不行啊。顾客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要弄成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啊？ 但是顾客所想的跟这个一个发型师所想的估计不一样。 哦， 因为发型师是从一个整体，顾客一般想的，哎，最近那个男明星留那头发我可以理一个，最近那个女明星留的头发谁可以留一个。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他会忘掉了自己的这个颜值 头型。 对，他可能就看，哎呦，你看这两天看这电视剧，真帅啊。 嗯， 这个从各个角度看都帅， 哎呦，低着头都那么帅，后边背影都那么帅，我必须要理这发型。没想过自己适合不适合，这就需要我们发型师来给您确定了，对吧？要都捧着您说，哎，就来这个吧。一理完之后，哎呀，就跟那个买家秀似的，这自己也不舒服。 哎，所以自己不擅长的时候呢，或者是不够了解你自己的时候，还是要征求别人的意见。 啊，这互相商量嘛，商量就这有商有量，不能说我就定了这个，那就不叫商量，这叫命令了，是不是？ 是 啊、爱传笔他说了，基本上上这个网上买东西啊。一个人买一件东西，这又出运费，这个不划算的时候，就会找人商量，说是不是可以一起买呀？哎，拼个单啊，团个购啊。 对， 嗯， 这个爱传的朋友说，他说呢，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肯定会要找别人商量的。 对， 还有呢，这个刘伟说了，他说，平时呢也是一个喜欢找人商量的人。 就是自己平时这性格就爱找人商量商量。 对 对，一般哎，你觉得商量那些结果是达到你的这个目的了吗？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总会给自己多一些选择嘛。 但是我怎么觉得就是商量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说好话。 也不是啊，你可以找到那个开诚布公、坦诚的朋友啊。 就是那种比较这个耿直的。 对， 原来你这个发型太难看了。啊，你怎么能这么搭配衣服呢？啊，这不心里更难受了吗？ 对，心里边告诉自己忍着，谁让你找他商量的？ 下回别找他了。 对， 不过有些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给你一些自己心里比较正确的意见的， 很中肯的那种。 哎，比如说像这个，AM 他就说了，说这个长大之后啊，很少就愿意找人商量工作和感情上的事儿了，因为呢，可能有些人给不了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建设或者意见，任何事情想之前，其实自己心里都有数了，只是听听别人的意见而已。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你也不在乎他给你什么意见，你就是想跟他倾诉一下，然后找到一个倾听者，然后来安慰你的这种当时的那刻的心情。 对，有道理。有的时候其实，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倾诉，有时候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答案的，就问问，哎呀，怎么办呢？其实自己心里已经知道了啊，我是选择这样了，拒绝了啊，这个接受了，或者是执行了，不执行了， 是 同意了，不同意了等等，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有谱了。但是呢，就是为了跟他聊聊，再确认一下，砸实了自己心里的意见，对吧？没错，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啊，您是愿意找别人商量着来，有商有量的来解决的。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Thank you.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嗯，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聊的话题，什么事儿您愿意找别人来商量着解决？ 嗯 啊，就是不愿意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边。我觉得一般说到这儿啊，都是那种比较大的事儿， 嗯， 对吧？很少有人商量商量我今天穿什么颜色袜子呀。 其实也不尽然啊，刚刚不是也有朋友说商量的，经常商量的事情就是中午吃什么， 嗯 啊，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很细碎的事情， 也得商量着、 嗯、 啊。那看来是这样啊，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什么事儿，您愿意跟别人商量着来，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我们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大学生呢因看山区孩子吃不上热饭。发明在家热餐盒，郑州大学的2013级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专业的一名学生参加了一项的山区免费午餐的公益活动时候了解到，很多山区的孩子啊吃不上热饭，想帮帮他们，就设计出了一款在家热的餐盒。目前呢也是获得了国际顶级设计大赛设计新秀奖。 嗯，很温暖的饭盒，同时呢也是一个很暖心的设计啊。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游客啊意外拍到了小偷作案的瞬间，民警呢就是根据这个图片的线索，最后呢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最近呢这个张先生啊，他呢本人是斜坐在东湖这个绿道边的座椅上睡觉的，这个时候呢被人这个扒窃走了背包和手机等等的物品。很巧合的就是呢，正好旁边的一个游客呢他是意外拍到了这个瞬间，民警呢于是按照这个照片上的线索，终于成功的抓获了这个团伙，一共是三个人。警方也提醒了，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自身的财物。 嗯，无论是游玩的时候还外出的时候啊，一定拿好自己的贵重物品。说到这个跑啊，咱来看看这个城管啊，跑成马拉松大神了。曾经三高齐全，体重190多斤，城管呢这个李亮啊是杭州跑圈的大神级的人物啊。李亮呢说他这个原来呢是一个190多斤的胖子，体检的时候那是三高齐全，2013年的时候呢开始跑步，减了7个月，当中呢跑步路程从5公里增加到了42公里，体重也从190斤这个跑到了140多斤。他说呢跑步真的会上瘾，还让他恢复了自信。 嗯 嗯， 就是不是说他的职业怎么样， 哎， 而是说呢他本人就是坚持了一项这个跑步的这样的运动。 其实可能跟这个，我觉得可能跟那个职业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啊、 平时工作也很辛苦 辛苦，可能就因为这个过劳胖，胖了胖了之后呢，这个找到自己的一种锻炼方式，让自己健康起来，而且呢 是的， 工作上工作起来肯定也是游刃有余了， 没错， 对吧？ 嗯， 继续往下来关注。 嗯，很励志的这个故事，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学呢，没有垃圾桶，每个学生自带环保袋，然后呢养成了自觉的习惯。最近呢，在重庆的一所小学啊、校园公共区域里边没有垃圾桶。每个学生呢都会自带环保垃圾袋来上学，随手就把垃圾放进去，放学的时候呢再分类处理，然后把布袋带回家去清洗。家长都表示了，说学校让自带环保袋之后，孩子的变化很大，房间都比之前干净很多了。 嗯，一个小细节可能会自觉地养成一个好习惯。 嗯， 再来看看一碗馄饨啊，两方诚信。辽宁的抚顺呢有一家这个馄饨店，这里呢是没有收银员，顾客用餐之后都会自觉地把钱放入这个钱箱里边。馄饨店呢一天下来能卖出200多碗，使用呢这样结账的方式已经有6年了。老板娘呢说，这个起初的时候这样，因为是忙不过来，时间一久也觉得挺好的。如今呢这个生意是越来越好，顾客的信任让这个店家呢也是更注重质量了。 嗯， 这是互相的事儿哈。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种小店啊挺能体现这个诚信的。 对， 因为我还真去过几家这样类似这样的小店，虽然说人家也有收银员，但是呢人家问你吃什么了、嗯 啊，对， 其实他都不知道你吃什么，但大部分人我观察过几次，除了我以外，人家都实话实说。没有， 一定是一个玩笑啊。 对， 但是我相信，就这样的小店呢，其实为什么能够吸引很多人去， 嗯、 就是那种彼此店家还有顾客之间的那种信任感， 对， 其实让你觉得很留恋他。 对，而且人家那味道确实做的也好，就像刚才这个女店家说的一样， 嗯， 说就是顾客们的信任，也让他就更注重质量了，他不用操心别的了。对吧，这个收入肯定是稳定的，你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那我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把这个饭越做越好上。 嗯，没错、 啊、 来看这事儿吧，这个是呢，蔡农啊带着小5万块钱，然后呢，都是零钱啊，去买车。这个八个销售忙活了4个小时。最近呢，一位菜农他呢是带着一个塑料箱加上半编织袋的这样的零钱，来到了某 4S 店去买车。那店里呢组织了8名工作人员，一共忙活了4个小时，终于把这个钱都点清了，大概是49000多块钱。那么当天下午呢，这位菜农呢就用这个零钱交完了首付之后，将车开回了家。 这也是 勤劳致富啊！ 哎，勤劳致富，同时呢，这个也是比较辛苦的8名工作人员了哈。 是啊。 再来看看成都的拉面小哥爆红20天，要求呢这个加薪，跟老板谈崩这个辞职了。妖娆的舞姿啊，销魂的表情啊，成都边拉面边跳舞的这个小哥呢，田波走红了网络。走红20天之后呢，田波要求这个加薪啊，老板谈崩辞职了。老板说，要不是我发视频，你能火吗？如今呢，田波成为了网络主播啊，坐拥48万粉丝。怎么说呢， 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其实呢都是觉得不太看好这个小伙子。就觉得他这个举动是似乎是有点盲目了。 嗨，当然了，人往高处走嘛，谁都希望自己呢能有更好的发展和出路啊。 人各有志嘛。 对， 总之呢就是呢，有些事情在老板面前是可以谈的，有些事情是谈不得的，没得谈。 对，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有些事儿啊不能太着急了， 是， 对吧？而且吃水不能忘挖井人啊。 没错没错， 人家毕竟从那个各个方面是你的老板，同时呢又是人家把你的这个视频发到网上的，是不是啊？ 接着来看，这个是盗窃团伙公司化管理，最后呢还是被一锅端了。去年10月份呢，有一个超市失窃，警方呢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名涉嫌多省然后操纵聋哑人的犯罪盗窃团伙。涉案金额呢大概是300多万元。那么这个团伙呢采用的还是公司化管理，每天晚上会开视频会议来汇报业务，奖惩分明，业绩好的头目呢还会许诺带着去出国旅游。 嚯， 哎，不管是多么好的这个管理的模式啊，这个公司从一开始从根儿上就是不正的，所以最后呢肯定要被一锅端。 再来看看这个，不光是这个团伙啊， 哎， 心不正，还有人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这心啊就开始往这歪处想了。 是， 男子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啊，日前呢，黄先生刚从这餐馆吃完饭，准备这个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一个人手持菜刀冲过来，就开始砸自己的车窗，并不停地喊着，吓得他立马就从车上逃离了。直到男子见到这个警察之后呢，还拿刀向民警冲了过去。该男子说了，就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就买了把菜刀砸车，泄愤。 哎 呀， 那最后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呀。 没错。 哎，说到心情不好，其实呢这都是生活当中难免的事情，给您一个好的主意吧。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可以剪头发去。最近呢，这个意大利的一位心理学家发现了，说理发是调节心情的一个好办法。理发的时候呢，人的头皮受到刺激，增加大脑的血液供应，那么刺激大脑中枢释放出让人心情愉悦的化学物质。而且呢，坐在理发椅上呢，会强迫你进入一种被动的安闲的状态，心跳和呼吸都会调节慢下来，那么情绪呢，自然也会好转了。 那肯定得找一个靠谱的理发师， 是， 对， 要不然会加剧的。 理出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发型啊，可能心情也不会太好。不过确实这项这个发现啊，我也是深有体会。就当你比如说心情不好一段时间，哎呀，这段时间比较低迷的时候，理个发好像从这个外形上来看，自己利落多了，最起码。第二个呢，你感觉好像真的是改头换面那感觉，一下就从这个低迷这个阴霾当中走出来了，慢慢的啊。 对。 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什么事情就喜欢找别人商量商量来解决。欢迎大家把这件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赵赵的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 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 望天边晚霞一只手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依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为你逗留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只手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依恋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远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来自赵照的一首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嗯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什么事儿是愿意和别人商量着来的啊、 嗯、 可能这喜欢这女孩的时候也是愿意跟小伙伴们商量商量的有时候还爱跟这女孩的闺蜜们商量商量 哎其实就是分享嘛、 嗯、 就是你如果是心中有一个喜欢的人的话你会愿意把你的这种快乐的情绪带出来、 嗯、 然后分享出来 不仅仅是分享吧 嗯 尤其是和这个女孩的闺蜜们一块儿那肯定不是分享啊那一定是这给这个闺蜜们先留好这个好印象 套套近乎 套套近乎、 嗯、 然后再了解了解这女孩的情况啊、 哎、 嗯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什么事儿大家是愿意和别人去商量的 嗯王中王说了考试题答案拿不准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最想和人商量的时候 哎呀但是这时候是最不好跟别人商量的时候 最不能和别人商量的时候、嗯、 对啊、 嗯、希望他没有犯愚蠢的错误 嗯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嗯 做这个是曼舞他说了做重大人生选择的时候总是喜欢咨询别人 嗯 但是听完别人的建议之后呢有的时候还是选择自己哎呀早就想好的那个方向 对其实还是心里有数了 嗯 嗯这个叫做日月的朋友他说呢换工作的时候 会特别想咨询一下别人的意见。 嗯 嗯，这个时候应该问一些懂行的朋友，了解一下自己的职业规划。 嗯，就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咨询这别人， 是 因为毕竟啊，这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有些人呢，可能在这方面，哎，这确实是比你经历的要多，给你一些稍微正确点的这个想法。 没错 啊，还有像那个拔波，他也说了，说工作的事儿啊，肯定就会和同事开会商量，回家就商量晚饭吃什么呗。 这个大到这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小到一些这个很琐碎的事情，都是需要考虑一下。 哎， 还有呢，这个朋友叫这个陈埃，他说呢，就爱跟人聊哲学，聊人生。不过呢，人生真的需要商量吗？人生需要你考虑周全，但是， 这事儿吧，你这真的，我觉得还是需要看自己。这说半天，好像大部分事儿都得看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有一部分人说这个人啊，那个所有成功学是不可以被复制的，对吧？就不用学别人。但是吧，有的时候呢，这些经历过来的人给你一些这个指导之后，你会发现，哎，还真是少走弯路了。 是。 所以说，有时候这事儿啊，还得看自己。如果你觉得给你这有帮助，那就认真去听取；没帮助的话，也要感谢别人。 嗯。 啊。 对。继续来说吧。还有呢，这个朋友， 嗯， 他说 饿狼，他说了，说这个我一般事儿都自己做主啊，然后再找别人商量 啊， 面上是尊重啊，其实是把自己的一个强压给对方，但是啊，前提是我是很合理的。 他这种事情好像就是，我觉得是，如果是你关系到自己个人的事情的话呢， 啊， 你可以自己来，就是很坚定的拿出一个主意来。如果是一个这个事情就是要大家来做决定，然后是共同的一件事情的话呢，好像也不能这么太主观吧。 嗯，人家不是说就比较合理吗？啊， 很自信呢。 对，我是比较合理的。 是 啊，那一般说我自己觉得很合理的时候，也不听别人意见的时候，不一定合理啊。 千万。有时候这个和固执己见呀，真的就差一步之遥。 嗯， 再来看吧，这个朋友呢叫貔貅，他说呢，工作的事儿肯定是要和同事开会来商量的。哎，这是刚才你说过的那个。 对，说过了啊。然后 TK 他说了，我是什么事儿都爱找人这个商量的主啊。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找着跟人说一句，这么干啊，我才能决定下来。 对， 比较面的性格，我是、 嗯、 比较面。 哎，性格这种性格的人也很多啊。 嗯， 这个原谅他说呢，一般心里都有数了，但是不放心，非得要嘴里边听到的和我的想法一样的，这样的才行。 就是人家都已经说相反的方向了，不行，这不行，咱们商量不是这结果啊，咱们得商量别的。 哎呀，还是自己拿主意。 对，绿萝下的猫他说了，说生气的时候有某种那个冲动的想法的时候，必须要找别人商量一下。不然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有这么 夸张吗？ 啊，看什么事儿了。 嗯， 这个小心超人他说呢，给孩子起名这样的大事一定要找人商量。 这一般都是家里长辈来定吧？ 有时候也可能想，就是家里长辈可能也不太敢做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 家里长辈都不敢，让外边一个朋友、一发小，你帮小学毕业的一发小，哎，你帮我去看看我家儿子叫什么？我家长辈不敢定这事儿。你那个平时学历比较高啊。 这个事情，每个家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可能那个家长连小学毕业都没有，是这意思哈。啊，也不一定啊。 对对对。 再来看看那个角落里的小新，他说我有个很睿智的男性闺蜜。 嗯。 生活里边啊，百年一遇，有十分棘手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就找他聊聊。哎，也许并不是这个要答案，只是听听他的条理分析，方面涉及广泛，从这个八卦感情一直到工作人际，人家这个给你解释的非常清晰。 哎，所以说生活当中呢，其实呢，不光是这个同性的闺蜜啊， 嗯， 就是多交一些这个异性的好朋友，之间的这种好朋友。然后呢，有机会的话呢，因为男女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对， 女性呢可能会更感性一些，那么男性呢可能想问题呢就会考虑的更周全、更逻辑一点。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如果你的闺蜜给你的意见你觉得都趋同的话，你可以找到这个异性的朋友，然后来和他聊一聊， 哎， 听他给你摆摆事实，讲讲道理。 对，看看这个他有没有一个不同的意见，这个给你哈。 嗯。 还有像这个很多人都说了，自己其实自己特别纠结的事啊，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哈。很多人都这么说。来看看那个有个人说一个人，他说我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跟别人商量，我不想特别给别人添麻烦， 嗯， 所以呢我也害怕 别人给我来添麻烦，就不爱这个跟别人商量了。 嗯嗯 啊啊，就是你，我不跟你商量啊。 但你也别来烦我， 你也别烦我，我不爱听你商量。 哎， 确实有这样人。 对，这样的人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生活状态更轻松一些。 对，自己我都能拿主意，我不用听你们的。 是啊， 啊。 还有呢，这个叫图样的朋友，他说呢，拿不准的事儿呢，当然会找人商量。 嗯， 大多数呢会找父母商量，因为呢，基本上父母有什么重要的决策呢，也会在全家的范围内讨论一下，做出决定。 哎，开一个家庭会议。 对，很和谐的状态。 嗯，确实是，尤其是当孩子已经成年之后啊，大部分事儿其实是需要三个人来商量着解决的。 嗯， 确实可能父母在某些方面的经历啊、阅历啊、经验啊比孩子多，但是还是听取孩子意见的。 而且我刚刚说那个终身大事找闺蜜商量，其实有的时候呢，终身大事真的应该征询一下父母的意见，因为他们确实是能够这个比你看得更长远。 哎，就是说明这个有的时候这家长说的还是对，但是其实啊，家长说的话大部分孩子都能理解。 嗯， 家长说是对的，但是真做起来的时候能听他们的并不多，必须撞南墙了之后，哎呦，当年他们说的是对的。嗯，不是一次两次， 用血的教训换来这句话是真理。 哎呀，那何不当年就开始听他们的话呢。嗯，Kimi 北他说了，我什么事儿啊都是特别喜欢跟别人商量啊。 嗯， 这个不过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商量完之后还是按照自己这个不管和多少人商量，总是这辩论当中啊，结果都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跟别人去辩论了。就其实这样人也挺招人讨厌的。你是找人来商量这事儿了，然后你还跟人辩论，那你就别商量就得了呗。圆圆，我问你这事儿怎么办？你说一话题，不行，你这么做不对。 嗯， 那就别商量了。 就其实就是想更加坚定自己内心做出的那个决定。 嗯，就跟别人必须得俩人那个打起来，再打一个这个打出一个胜负来，才能确定自己正确。 这样的人呢，可能生活当中就是属于那种有主见到没朋友的人。 嗯。负责则责，他说我这个人主意特大啊，有时候呢是需要和我内心的小恶魔商量一下，我是在睡会儿呢，还是在睡会儿呢，还是在睡会儿呢，等等等等这种问题。 哎，这讨论的也是一个人生的终极问题啊。 啊，这准是终极问题吗？ 对 啊。 哎，我看到这位朋友，他呢叫 Lusa， 他说呢，有些事情呢找人商量不过是一种寻求自我安慰，内心有个人陪伴就好。那么以前呢，我什么事情都喜欢问人商量着来，现在呢正在努力学会自己处理事情，这也是成熟的一个过程。 对， 嗯， 这也是成熟的一个标志。 哎，从找人商量，然后什么意见都听到，慢慢学会呢在别人的意见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对啊，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什么事儿啊特别愿意跟别人商量着来。 是 啊，聊了半天呢，其实咱们说的好像感觉大部分事儿啊， 嗯， 还是已经自己有了答案了。 对， 大部分事儿。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说你心里边有答案了，说明你自己还是能够处理自己的事情，能够有一个决断的。 对， 嗯， 听到这个不同的角度的一些声音啊，可能会改变您的心情，最起码比如说按照这下雨来说吧，今天下着小雨，按从角度，哎呦不行，这怎么这么堵车呀，这个脚底下又泥泞不好走。但是呢，咱们如果说从一个花花草草的角度来说，哎，多么滋润的一件事儿啊，对不对？对空气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 春雨贵如油啊。 就是啊，这贵如油呢，还是不是？所以说换个角度找别人商量商量，别人可能会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不一定他给你的是答案，可能给你的是另外一种新的角度。 没错。 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最后一首歌来自酷玩乐队的 Viva La Vida。 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roam.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